想抱住阴霾，想快乐的笑，想畅快的爱，但我想到那些黑洞，我依然会很痛，直到遇见你，你闯进我的来，你倔强的心。 李佳薇带来的《像我这样的少年》，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生活的孙子涵来说呢，他对于校园暴力这件事情有愤慨，有一些无奈，因为他就是曾经作为被欺负的学生群体当中的一员，这次也是有感而发啊，来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单曲《像我这样的少年》。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美辰《写不完的爱》。 留给你一把锁，留给我一个梦，徘徊在眼光中，只剩下虚空。伤痛，寻找我心底梦，不再说该回头，生活里还是我。

蓝心湄现在还活跃在综艺的舞台上，她在主持《女人我最大》，把身材依旧保养得非常的好。刚刚听到的是她早年的一首作品《无色彩》，也是《追妻三人行》的一首主题曲。接下来要听的歌，巫启贤《思念谁》。贤的歌《思念谁》，我们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，在可以追逐的未来，后来会发现那些拥抱过的人、握过的手、唱过的歌、流过的泪、爱过的人，所谓的曾经就是幸福。在无数的夜里，思念过的人、流过的眼泪、看见的或者是看不见的感动，我们都曾经拥有过，然后在时光的穿梭当中就成为了永恒。接下来要陪我们的是梁咏琪，《当我爱上你》。 不想吃，不想睡，当我知道我爱谁，情如水，淹没我的眼，才知道爱会给人奇怪的感觉。你问我好不好，我最近莫名其妙长发。

词李安修，作曲陈耀川。陈耀川我们提过好多次啊，李安修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词人、制作人啊。他曾经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，像是张卫健的《一辈子一场梦》，还有梅艳芳的《女人花》，以及郭富城的《你是我心中最爱的人》，还有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也是孟庭苇的歌曲，也是这个李安修的作词。我想呢，在 KTV 当中我们都会习惯于来哼唱一些80、90年代的歌曲啊，因为会有共鸣嘛，不管唱得好不好啊，身边的人都会跟你一块的来哼。如果呢你觉得自己笑不出来，强迫自己微笑，如果自己单独一人的时候，也可以去 KTV 当中唱唱歌，尽量的让自己高兴起来，就好像你真的很快乐一样，慢慢的你就会变得还真的蛮快乐的。我喜欢那种边工作啊边哼哼小歌小调的人，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正能量。这首歌来自郑秀文，说的就是在 KTV 当中的故事，808。去啊，像强迫症一样的，就要到那个房间点那些歌曲。有人说，一个人在描述别人的性格的时候，是很容易暴露出自己的性格的。那我想，一个人他通常习惯点的歌曲，应该也能够暴露出他的喜好偏向吧。在 KTV 当中，你会做什么样的人？是拿着麦克风，不肯传给别人的人，还是永远？相对绅士的淑女的坐在旁边看别人的喜怒哀乐的人，

人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